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在姚妈儿子患病之前，有近20年的时间母子失和。姚妈离婚之后，她儿子跟了父亲那边，为此她儿子对她很是怨怼，因为明明母子两人感情更深笃些。姚妈前夫再娶，又生了一个孩子，她儿子家在新家庭里地位尴尬，那些不如意的情绪也就转嫁到了她身上，致使母子每一次会面总是不欢而散。姚妈自也有自己的苦处，离婚之前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工作都没有，即便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她又拿什么去供孩子读书和生活？直到她儿子患了病，两人才惊觉前面的时间竟然就在这怨怼与隐忍的苦衷里白白地蹉跎过去了。至今这还是姚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总以为往后的时间还长，总有机会进行弥补，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一挥手就判了死刑。错过就是错过，蹉跎就是蹉跎了。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姚妈虽耿耿于怀，但也不会时常挂在嘴边，这回拿来劝诫谭燕西，又才思绪翻涌。 那是你的私事，我一直没乱掺和，怕招你讨厌。你说你既然都已经跟祝家小姐解除婚约了，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没后路吗？怎么最后搞得两边都没捞着？ 谭燕西只笑了笑，也不接话。姚妈可称得上是苦口婆心。 在我看来，周姑娘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这年头，聪明的多，漂亮的多，有本事相助你事业的多，可是要找个不图别的，这一心一意对你好的人可就难得多了。你也不怕就这样蹉跎着两人就真走散了？别到时候学我追悔莫及。 谭燕西始终那副要笑不笑的模样，也不表态。姚妈也懒得说了，觉得他冥顽不灵，别在厨房里杵着了，碍眼。谭燕西喝了粥，回房间躺着休息，迷迷糊糊间便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隐约听见楼下有敲门的声音，没一会儿便有脚步声拾级而上，到了门外。一声敲门声，紧接着吱呀一响，这门被推开了，所有声响都蒙了一层纱一样懵懂而不真切。他转头去看，一时惊讶，进来的是周迷。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披散着，头发上沾了些雪片。 下雪了吗？ 他不说话，只是走过来，在床沿上坐下，伸手去探他的额头。 咪咪，你知道我病了？谁告诉你的？ 他还是不说话，垂眸安静地看着他。他便伸手去捉他的手腕。他挣扎了一下，谭燕西坐起来。谭燕西豁然睁开眼睛，茫然地往床边看，哪有什么人，是清醒不过的一个梦。然而明知道那里没人，谭燕西还是伸手去探了一把，切实的只探到了虚空。屋里安静极了， 仿佛都能听得见时间缓缓流淌的声音，无声无息，又倏然远去。谭燕西再次见到周迷是在东城，他过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他由来不屑做这种沽名钓誉的事，这一回愿意出席，没别的理由，纯为了周迷去的。要不是这种场合，谭燕西碰不见他。两人碰头那刻，周迷有片刻的惊讶，不过下一瞬便如上一回那样，与碰见普通熟人一样，平淡不过的一记微笑。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同行的还有他上回在巴黎见过的帮忙升了舱的那两位一男一女的同事。整场晚宴，谭燕西很难定心去留心活动流程，除了拍卖时举牌，剩余时间都在关注旁边那一桌的周迷。这一回周迷没和向威坐一桌，他跟他的同事坐在一起，就显得自在多了。他穿了条赫本风的小黑裙，腿上盖着主办方准备的白色毛毯，分明是典雅淑女的一身装扮，但和他的女同事凑拢说笑的时候，却有三分忘记形象的鲜辣活泼。谭燕西所辨记忆，也想不起他在自己跟前有没有这样笑过，印象中是没有的。他三分的怔然苦涩，似觉得自己肉身在此，但灵魂早不知道落在何处了。晚宴结束，周迷和他的同事一块离场，谭燕西直接无视了所有要与他攀谈的人，径直跟了过去。大门口遍地的豪车，路边还蹲点的等待拍摄的记者，一时间无数闪烁的镁光灯。谭燕西跟出来时到底是耽搁了一会儿，黄黄的灯火里已经找不见周迷的身影，他拾级而下四下张望，这才看见灯光的暗处那道身影早就远离了这浮华的一切，正往夜色深处走去。谭燕西跟了过去，没瞧见他那两位同事，只他一个人。他礼服裙外罩了件驼色的大衣，快走到了路口处停了下来，忽从手里提着的托特包里拿出了一双装在无纺布袋子里的平底鞋换上了。他把高跟鞋收起来装在袋子里，再扔进包里，沿着路肩往前走。过了这路口，前头有个小姑娘在推着车卖花，他停了下来，弯腰在那儿挑选了半天，买了好几样，付了钱，将他们抱在怀里。他仿佛是被这拿报纸包裹的已经不新鲜却十分便宜的鲜花取悦到，脚步都更轻快两分。谭燕西挺确定自己是喊了他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喉间涩然，没发出声。到这儿，他没继续跟了。站在悬铃木的阴影下，看着他在浓艳古黄的夜色里渐渐地走远，影子时而长时而短，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他身影孤独却自由。周迷在农历腊月二十五这天往北城来了一趟，程一念和崔家航结婚，宿舍三人都被邀请了，周迷也想趁此机会跟大学同学碰碰面。周迷请了一天假，二十五这天下午下了班坐飞机过去，晚上到的，没去住酒店，到顾斐斐那儿去借宿。顾斐斐在圣彼得堡的某美术学院进修，正逢上放寒假，短租了一间公寓，准备开学就退掉。周迷跟顾斐斐有太长时间没见了，他出差基本不会往俄罗斯那块跑，两人的来往交流仅靠微信，等见了面具有说不完的话。周迷也没瞒着谭燕西的事，包括前不久的再度决裂都告诉给他。顾斐斐沉默好久。 我前阵子在莫斯科跟梁心木碰过一面， 你们， 我去看画展，他正好也去了，就喝了一杯咖啡聊了聊，问他近况，他说也就那样，他跟他老婆利益捆绑太深，切割不掉的。我不是那个可以叫他甘愿放弃一切的人，我想他这辈子估计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了。 你想说？ 我是想说，你不如问问谭燕西，他跟那联姻对象解除婚约究竟是怎么回事，先听听他怎么说吧。我当然依然旗帜鲜明地觉得离他们那个圈子的人能多远就多远，但怎么说呢，人这一生啊，也不见得总能碰到叫自己刻骨铭心的人。我觉得既然谭燕西能回绝掉了联姻，说明他这个人还不至于会在那样腐朽的环境里头沉沦下去。你有拉他一把的能力啊，你也有随时可以退出的能力，其实主动权在你，你没什么可害怕的。周明，我相信你，你是不管落到什么境地都不至于叫自己自暴自弃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